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兰诺斯。 嗯，这是我们啊英雄旅程的第五季的第七集。 哇， 有没有觉得 终于到第七集了？ 再撑几集，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话题了， 就可以离开恐怖电影了吗？ 嗯，对啊。好，那在离开之前，还是要好好认真的把这几集做好。 做满， 因为做好做满，因为我们现在是瞩目新品哎， 好可怕哦，真的莫名其妙的好紧张哦。 希姐，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演算法？以你的理工知识，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演算法？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Apple 呢，它的 iTunes 是有分不同国家的。 对， 然后呢？当你在台湾这个地方，那它的资料库会是在台湾的那个资料库。 嗯，我相信是这样，没错。 那台湾的资料库里头，做 podcast 的就那几个。那我们又是属于数量比较多的那几个，所以 就 会成为 单集集数比较多。 对对， 是吗？ 就会成为 表示是 瞩目新品， 以量取胜。 嗯。 不是以值取胜， 对。 可是 Apple 的演算法也不会去听我们的节目嘛？ 对，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瞩目新品里头，而按赞数还有上次跟我们买电风扇的人数趋近于零， 真的趋近于零？ 没有吧？有一啊，就是有一位好朋友要买吗？ 他后来没有下文。 但是我说我礼拜二的时候跑去，礼拜三的时候跑去光华商场，然后就瞎逛啊，我就看到了那个利刃第二代的电风扇， 一模一样吗？ 一模一样。 然后它的标价是， 我就装傻，我就说，哎呦，老板很凉哎，然后老板就说，当然凉了，三段哎，超厉害的三段。 然 后我说哇，可以吹多久？他说可以吹好久哦。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便宜卖啊，450。 便宜卖450。 对， 天哪，各位听众朋友，这什么价钱啊？ 这太黑了。 我们卖一半价都还没有人要跟我们买， 没有人要跟我们买， 怎么会 这样？我觉得大家对蓝豆丝是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嘛。 他可能觉得我们不认真，我们好像在开玩笑。 不是吧？ 就觉得大家人真的犯贱。 一定要可以逼掉吗？消音消掉。 我会把他那个，其实他刚才希姐是想到我们以前一个主管是不是？ 啊，是啊。 就我们以前的人资的主管啊，范大哥。 他名字蛮奇怪。 我们以前有一个主管，他的名字就是刚才那个。逼的一声那样子，一模模一样样哦，不是啦，是不太一样的字，但是发音一样。好像扯远了，我们还是要聊一下近况。像我知道蓝豆丝最近跑出去玩嘛？ 哦，不是，我是自己自我修炼的一段旅程。 哦，所以是自我修炼的旅程，不是出去玩， 不是出去玩。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有啊，就是我发现，因为就是密集的工作之后，你其实会非常的累，除了身体很累之外，没有好好的休息，心也会变得很累。但是你如果安排一个小旅，就是微旅行，出去玩的话，你就会发现，虽然在旅行当中你要一直走路，一直不断的提东西，一直不断买东西，非常的累之外，但是其实你的心灵是充电充饱的。所以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我发现所有事情，没有什么好烦恼的啊。主管、小主管来跟我讲话，我觉得没什么好烦恼的啊，就是觉 得 有充，对对，很快乐，然后充满电的感觉来面对这个工作，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就是虽然说你根本没有什么休息到。 那以我们上一个也出去充电的希杰来说，有类似的感觉吗？ 不瞒你说，我最近原本也是很想出去走走，然后我就开始搜寻香港的机票。 是的， 发现七月初啊，来回不到5000块。 哇哦， 是 含税吗？ 3300的样子，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说来回机票？ 嗯，但是呢，我想一想，天哪，这样好像只会更累。 哦， 所以我 就是像 暂时打消念头。 嗯，像蓝豆师所说的，就是走来走去也是会累。 对，但是你的心情就会比较 心情会好。 对啊， 但是回来的话，如果没有多请一天，其实隔天上班还是很累的，腿 会很酸，还是会很超，就是 这个。我觉得听众朋友会想要知道，英雄最重要的什么是体力，要不然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参加旅程呢？ 有点香港 怎么样丰富自己的人生？ 对， 哦，对啊，最近太热，最近强烈的建议， 所以大家是不是需要来一台什么，就是真心不骗人电风扇啊？ 自己也是要来打真心。 哦，没有没有，我没有帮他打广告的意思。大家随便喜欢买哪一台就买哪一台，我只是觉得这一台最好用，虽然我也没有用过其他的。这样 我已经到处比价了，真的差很多。 是不是觉得蓝豆丝真的是没有在赚大家钱？ 好了好了，欸，那西姐，你的近况呢？你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是啊，欸，昨天我买了一个游戏。跟我的大学同学要一起玩的，最近的网红叫做斗阵特工。 哦， 刚在等录音之前呢，就在玩这个，哎，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好啊，那我们 还是就 我们最近就是会，反正我们最近的粉丝团的策略就是不断的发文章嘛，对不对？就是不管怎样，就是一直发文章。那我们也把它排到排程里面，找一天发斗阵特工的相关的文章或影片 ，OK 吗 ？YouTube 搜寻斗阵特工就可以搜寻到，就可以自己看 ，OK 好吗？不需要劳烦 我。我们要把它分享出来，加上希姐你的心得啊。 我的心得就是停不下来耶。 停不下来， 分享是一种美德，你知道吗？难怪 我 知道 你， 他今天就是对于我小迟到可能有点就是怒气这样子，但是没想到是因为这一部游戏，不能因为要录音不能让他玩，所以他有点不爽。 所以你现在心系着玩游戏就是了。 没有，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今天不能录。 心情不太好看，哦，心情不开心。欸，可是我还蛮开心的。 我也很开心，因为是礼拜五。 我刚知道我们问他是在开心什么。 哦，没 有， 哦， 对不起，对对对， 我也 没。刚问你是在开心什么呢？ 其实倒也不用问，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开心什么，就是觉得心情还蛮愉悦的。 是不是因为上礼拜那个就是我们在瞩目新品的焦点？ 哎，也不是，哎，就这几天工作都还蛮单纯的， 啊， 然后也没有遭受到主管的责难，然后也没有面临到什么挫折，所以整体来说，我在练习，对对对，还蛮平顺。我有在练习，只看自己碗里面的事物，就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是不是很知足？ 就非常的知足。我有在做这样子的练习。 哎，我不瞒你说，你这真的是，我也可以分享。 请 说啊，说啊。 大概在3-4个月前吧，我也是一直不断的看往外的人。然后呢，但是你看往外决定就是比你多嘛，所以你就会想要努力。可是呢，自己又是一个没办法持续的人，就是 毅力不足。 对，之后我就想说换个思考方式，就过大家认为小确幸的生活试试看。我发现， 所以你就买了电动平衡车啦 之类的， 买了360度环境摄影机啊。 我发现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所以你是 活得快乐？ 我是一个懒惰的人。 不是不是，你是希望把喜欢的东西都放在碗内，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不要去，你没有逼自己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单纯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往外的东西。那如果你能够不要做这些事情，你就专专心心的去享享乐，依你的能力去享乐，你会活得很开心哦。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没错。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要讨论 的影片是 碗外碗内， 是吗？ 不是啊， 是 碗外的人被放到一个碗内、 啊、对，放到碗内的悲惨人生。 所以这个碗是一个正立方体的概念吗？ 嗯，是一个正立方体的碗。 所以这部片叫做、 叫做 异次元沙阵，台湾翻异次元沙阵。 异次元沙阵， 他们是碗， 香港 对， 中国翻成心慌方 方方 方方。 他的故事是在描述一群被关在碗内的人想要逃到碗外，但逃到碗外的过程可能就会死掉之类的。 大家会不会一直听到 碗？那我们剩下的， 大家会不会听到一直碗啊？ 碗 碗碗碗 是碗 碗碗 碗。 好，我们就让 Google 阿姨来帮我们说明一下简单的剧情。 异次元沙阵是1997年出品的电影，主题是科幻惊悚。在一个立方体迷宫里，有七个无辜的倒霉鬼，他们必须穿越一个个立方体，躲避各类机关，更可怕的是人性的考验。 快速街头，我是蓝诺斯， 我是西子， 我是伟刚。好，刚才 Google 阿姨呢已经简短的交代了一下异次元沙阵，也就是 Cube 这部电影的基本剧情。那他并没有特别交代、人名，为什么他没有特别交代人名呢？因为我没有设定让他交代人名。 对， 所以我就是那个全能的上帝，而 Google 阿姨就是我控制的，所以我叫她讲 A 她就会讲 A， 我叫她讲 B 她就会讲 B。 好，那 Cube 总共有三集，你们三集都有看吗？ 有。 季姐有看吗？ 有。 有，是不是有点心虚？ 我是真的有看完，不是看，不是快转，也不是， 不是看古阿莫的版本。 古阿莫版， 古阿莫有这个版本吗？有 Cube 版本？ 没有，好像没有。古阿莫今天有出现在现实社会中，有露一下脸，然后也有人说他长得像那个王中平。好，不管了，反正他就是不像宅男的样子。 为什么你们觉得古阿莫是宅男？ 因为他的声音看起来很宅啊， 所以大家都听声辨人。 所以大家应该也不知道蓝豆师本人是有多漂亮吧。 大家可能想说糟糕了，这一集因为声音 所以、啊、真的吗？好，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Cube 第一集的状态。 我有个建议。 好，什么建议？什么建议？ 好吧， 怎么建议说啊？ 我说，因为你刚刚讲到蓝豆石漂亮，我在想说他在 Skype 上面的那个大头照，你可不可以把它截图下来，然后用 Photoshop 吧。脸部的大部分地方都打马赛克，只留眉头和那个一只眼睛。 等一下，等一下 ，OK 啊！ 大家，各位听众，我还在旁边好吗？我还在现场、 okay 啊， 我可以反对这个提议吗？ 让大家感觉，好像真的很正，但是又没办法真的看出本人的样子。 我觉得，听众朋友是耳朵是雪亮的，所以我相信他们眼睛也雪亮。现在网络上太多照片都是，看起来是正妹哦，但是事实上是有角度调整的。 正妹，事实上是大正妹。 对啊， 不、哦，我们不要以 不要 诈骗， 用妹妹的方式来吸引观众继续听这个节目。 可是我连卖个电风扇都没有人要相信我，再放照片，大家会更显得诈骗、 其实这在在的显示。真的，所有的行销都需要正妹 哦， 就连 Cube 这部电影都需要。 嗯， 我一定要把它拉回来。你看 Cube 的第一集的第一幕就是一个人他出现，然后他在这个方块体里面，这个房间里面密闭的空间有六面，六面都有门。然后他一出现之后，他呈现慌张的模样，随后他就死了，随后他就被这个方块里面的机关给弄死了。 然后弄死之后又跳到另外一个类似的空间，然后就是两个男的。如果你是一个一定要有正妹才会继续感兴趣的一个观众，你看到这边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 可能就关掉了， 因为一开始就残酷的有人被杀死，然后接着又出现两位男性，一个倒在地上，然后一个受伤。哎，随后关键的角色就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出现了。啊，相对来说她是年轻貌美的女性，然后随后又来了一个中年的女性，然后可能是要满足不同的这个观众群。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所以蓝豆丝是不是可以特许我们摆只有脸部和 帽子 的照片呢？ 头发 还部分的头发。 我先想看，我要看电风扇的那个销售额度。 哦，好好好，好，那我再继续讲 Cube 的状态。 好， 欸，所以说他一开始就有一个黑人嘛，是相当感觉上相当英勇，他想要主导整个大局，让大家都可以团结一致。 嗯， 然后还有一个已经放弃了，他认为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方块体里面。哦，他觉得他已经放弃的状态的一个感觉是工程师吧。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年的女性，是女医生。 嗯， 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年轻女孩，她看起来是最弱小的。 嗯， 然后她还戴了一副眼镜，然后那眼镜还碎掉了，所以她感觉上是整部影片之中相对比较弱小的。然后后来呢又加入了一位老年的男性，他就很神勇，他一开始主张要带着大家逃离这个房间，因为他是逃脱专家。然后后来又来了一个自闭儿，大概就这些角色。好，那看到这边的时候， 自闭儿， 他不是自闭儿，他就是来了一个， 他是前总统。 你不要这样子， 他是前总统，有一点像，他是我们伟大的前总统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呢？然后呢？他不是自闭儿吗？ 我觉得他只是因为他脑部受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脑部有受创，只是感觉出来他可能是天生就是这样。 你们两个 目前是这样。 天啊，你们两个 怎么了？ 怎么允许我笑一下？ 为什么 你们两个会这样讲？就代表你们没有看到第三集。 有，我有看完。我跟你讲，我有看完，我只是不想先破梗， 有啊， 好不好？ 不能在第一集的时候， 啊， 你看到的状态就是这样。 你知道讲故事的顺序啊。 对啊，对啊， okay, 就像我们一开始不会说最后没有人活着出去。干，我讲出来了。 有人好不好？ 有啦，有啦，有啦。但是他到底算不？ 你们要撑住啊！ 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我都不确定哦。他出去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啊， 是是是，要撑完这一集，然后你们就会很有兴趣的想要去看 Cube， 然后120都看完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讨论可能也是会让听众有点受不了， 因为他们没有画面，他们只能用我们的声音去想象这部电影。 对， 不管是看过或没看过的人，他们可能在移动中或者在睡觉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 但是其实现在听众听我们这些段落的时候，他就好比 Cube 里面的人，因为他对资讯的掌握能力非常的差，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他不知道为什么转开了《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第七集的这个节目，他就是转开 了， 他被困住了。 他们只能听我们说话， 但是他的资讯是单方面的。 嗯。 而且他也不能够像他和 Cube 里面的人一样，多了一个限制，就是他不能够现在把节目关掉，所以他呈现非常痛苦的状态，大概就是跟 Cube 里面的人一样。 嗯， 好了，不管怎么样，你们对这些第一集的这些角色，你们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我先说一下好了。我觉得 Cube 里面第一集的安排啊，其实他先就像维刚刚刚介绍的，这些角色基本上都有既定的形象在那边了，但是因为他们被关在一个就是空间里面，他们想要逃脱的空间，可是到处都是充满了机关和危险，而且他们都彼此都是陌生人，他们能信任彼此吗？ 完全无法 完全无法对，然后又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完全是考验什么人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概念就是在讲人性的转变，然后还有就是跟陌生人之间的怎么讲，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良性的互动。 对， 是吗？那希姐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上一集的结束的时候推荐了这部片，你有很惊艳吗？还是你只是随便推荐的？ 随便推荐的。 你少来，你明明说我超喜欢这个 Cube 的。 然后你说你在看了一次之后你就不喜欢了吗？ 对啊。 怎么说呢？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还蛮喜欢 这部片的，但是 是因为 那时候就觉得它的概念很有创意， 很新颖， 又有新但是又很新颖、 啊、然后你随着你年纪的增长你看破了， 好像看破，就觉得靠阿伯就是在摄影棚搭了三个盒子，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爬来爬去就好了，就拍完了。 你已经超脱了，你现在是用碗外的人生来看碗内。 我觉得他是胃口被养大了，因为他喜欢看那些好莱坞的大片，就是胃口被养大了。嗯，或许 好，我们再稍微沉淀一下。好，现在听众可能已经被 Cube 有点搞得有点糊涂，然后我们让 Google 阿姨再讲一些话，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立方体迷宫里的七个角色，个性和能力都不同，共同目标是离开迷宫，但随着逃离的过程，不断发生的灾难也让一些人逐渐失去人性。 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我是兰豆斯。 我们刚才提到了《异次元杀阵》，总共有三部曲，然后评价比较好的是第一集，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原创的剧情。你们比较喜欢哪一集？ 我觉得各有千秋欸。先讲 你们喜欢第二集吗？ 第二集我觉得它是那个设计感、视觉效果比较强， 因为比较晚拍。 它是中间拍的嘛，但是然后它是利用就是白色、然后就是几何的感觉，然后也是触控式的开门，就不用那边转来转去、就是 方便多了。 对，然后至少是女生也转得开，就是至少女生也 女主角也比较正。 好像是。而且大家是有记忆的，我觉得这比较好。我觉得没有把一个人的记忆消除，好可怕、 那希姐喜欢哪一集？ 哇，好像。我最早是先从第二集开始看、然后我觉得第二集、那个时候觉得第二集很好看，然后后来我把三集都看完之后，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一集。 好， 但就剧情而言，我也是喜欢第一集啊，我只是觉得第二集拍的比较漂亮。 其实这个在电影的分类里面有专有名词，这个叫做邪典电影，就是邪是邪恶的邪，经典的典。然后他就是只在小小的圈子里面被小小的观众推崇和喜爱的电影，通常都是非主流的或者是另类的一些电影，然后很多是小资本，然后突然之间就获得了大规模的票房成功。但是可能1000部的邪典电影里面就只有一两部会像异次元杀阵一样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个你们了解这个吗？ 知道。 知道哈，我相信，刚刚才知道，没关系，那就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建立这样的概念。所以这本来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电影，就不小心就变成大规模的票房成功。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把七个人关在一个方块里面，然后方块爬到另外一个方块，再爬到另外一个方块。但事实上，其实每一个方块都类似，只是有的方块有机关，有的方块没有，然后大家就考验人性嘛。刚才蓝豆是有提到他们就是能不能够彼此信任、能不能够彼此合作、或者是在这之中人格会不会扭曲， 心情会不会从兴奋转为沮丧，又从沮丧转为兴奋，就是一不断在那边切换。 嗯， 其实这跟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两样， 怎么说， 对不对？这个方块里面有七个人，六到七个人。哎，我们现实社会也就是61到70亿的人口嘛， 所以是 也急剧就是差了10亿倍， 大型的方块吗？ 我们的地球就是大型的方块嘛。 嗯， 对，每个人都在这个大型的方块之中去追求自己的出口。 嗯， 然后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之中，可能会跟一部分的人合作，然后可能会跟一部分的人有冲突，有不和不满，然后也有一些人会陷害别的人，甚至杀死别的人， 对， 甚至迫害别的人来获得他想要的成功。 嗯，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啊，所以它就只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对啊，只是它多加了一个元素，就是好像有人在监视他们，好像有人在控制他们，好像是一个更残酷的人性考验。 嗯，而且是他们选错路的话，是真的会死得很惨， 就会瞬间的死掉。 嗯， 大概是这样。哎，难道是有什么额外的心得吗？ 我喜欢 Cube 这里面讨论到一个，就是人性的转换。 嗯， 因为像是里面虽然只有七个角色，可是大家的性格一开始被设定的很明显，比如说戴眼镜的那个年轻女孩，后来因为她是看起来弱小嘛，然后又很害怕，一开始好害怕，需要人家保护的感觉，可是后来发现她其实是数学系的学生，然后所以她很知道说要去找这个房间 Cube 里面的坐标，然后带领大家逃出去，然后她发现她自己很有用， 瞬间他成为了这六个人之中的领先地位的那样子的人。 所以他地位提升了之后，他态度不一样哦，他再也不是那种害怕需要人家保护哦，反而是对于比他更弱小那个就是自闭儿，反而就是好像会有点想要霸凌他的感觉，就是想要叫他闪边啊，我要算。 当他获得能力和权力的时候， 对， 当他知道他拥有话语权的时候， 对， 他就会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别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现实生活中还蛮像，尤其是他后面有靠山，就是那个原本是自以为那个 leader 那一个， 就像有人当了市长之后就会想要对别人进行测谎 应该对， 但是他却忘记他的祖先是被那样子的人给迫害， 对 之类的。 也是啊，然后那个领导者就是是一个男生嘛，男性，所以他一开始就好像就是很有权力，因为他好像是可以用武力镇压大家，所以他发现这个女生他有能力带领大家的时候，他就靠向他，他就誓死要维护这个女生就对了。 嗯， 虽然说他后来也还蛮变态，但是 掌握权 力，我就觉得说在这两个人的人性角色的转换就很明显，就是在这个空间让迫使他们有这样子的改变。我觉得 那希杰觉得呢？希杰有觉得自己像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吗？ 我觉得我就像那个警察，一开始看到弱者的时候，一开始是好人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后来他只是不小心被陷阱刮到，弄受伤了，然后就开始 暴怒， 暴走了， 他就开始变一个鸡巴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逼，刚刚那个。 我觉得他被弄伤也真的很冤枉啊，因为那个女生年轻女孩跟他说这间房间安全没问题，结果他带着兴高采烈的心情走进那个房间，结果差点被搅成肉酱。 对， 任谁都会崩溃啊， 就起毛脉。 而且他是唯一接近死亡长达三次，多达三次的人。 嗯， 他每每都要死了，但他每每都逃脱了，因为他被那个弱小的女生表了一次，他也被自闭儿表了一次。 对， 自闭儿差点笑出来，他笑出来，警察就会死，所以他对这些人感到不满， 对， 我觉得也是情有 可原，情有可原。但是它就是这其实就是社会中的一个小说，就是当你旁边的属下一直给你出包。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去年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他对一个把一排子弹弄丢了小朋友大声骂脏话，还丢 呵斥， 还丢板凳。结果最后这个小邻居并没有被受惩处，反而是这个所长被记了两个升戒，然后并且调离主管职。 但是还原现况，事实上是这个小女警没有好好的做好她本分应该做的工作。 对啊，我下面的人出包，结果我要负最大的责任，我当然会丢一，我当然会变成那个警察那样子啊。然后这样就算了。好，假设就我说发脾气，就最后在 Cube 里头死人还是我。 就 那个， 就是最后就差三步，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了。 对。 然后你们还要这样子把我夹住，你们还要这样子欺负我。我虽然之前有霸凌你们，但是现在我们团结一心的想要出去，你们还不让我一起出去。 其实这个警察虽然直吧，他的个性虽然直吧，但他我觉得如果你深入站在他的角度上，其实。 他就是会变成你也任何人是他都会变成这样， 对， 很合理。 那我想， 但是 我看完的心得，我看完的心得反而不是在这个人性的这个描述方面，是在说像比较像你刚刚讲那个人被关在那个 cube 里头，其实就好像是一个社会的框架，以我们人类现在的世界来说，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框架，那我们想要，很多人都想要说，逃出这个，不要每天工作了，然后怎样，总是听他主管的话，然后去做，可能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 为了 对，都会想要逃出这个框架，但是你记得第三集，有一个人曾经走到出口，走到 Cube 的出口的时候。他要接受一个最后的考验嘛？第一个是问他叫什么名字， 对。 第二个是问 他记得 相信上帝吗？ 然后 在 Cube 外面的人就说，没有人走到这一步会回答 yes， 会回答有，他相信有上帝。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快要走出来的时候， 但你又陷进去了， 你回看。你之前那些，我是说失败者，你是失败者，然后你回看你人生过往的那些，觉得天哪，活得好苦啊， 就是一窝子鸟气， 然后你就觉得说最好是有上帝啊，然后什么有人不是就会有些人说上帝意思嘛，对不对？那我想表达的是说。我们要逃出这个框框，最好 要信上帝， 是，就是去买乐透 啊，就是去买乐透， 对， 唯有中奖才能逃离现况。 我觉得， 我刚刚讲 烂透了， 我刚刚前面铺的梗跟最后的结论一点关系都没有， 烂透了。 害我非常认真想要听你看有什么神结语出现。 神结语就是要相信财神爷， 所以不要相信有神，大家要相信财神爷，是这样吗？ 不如一次财神来光临， 你就可以逃离资本主义的枷锁。 但是不是在幕边的重点是你还有别人，不是只有你一个，就是你还要跟其他陌生人互动。就算你自己默默的跑出去，但是在中间你还是会遇到他们，是吧？ 我有新的 心得。 你是说在社会真实社会中？ 对啊，就算你中了乐透，你还是有 重点是在 于 你会虽然跟别人互动，但是你已经是不受那个资本主义枷锁所控制的人，你就是一个每天都很 free 的人。 中乐透是要缴税的。 然后那些在碗内的人，他看你的时候会极度羡慕。 就是那 我有新的心得，但我想要下一段话再说。 但是所以我们这段又满了吗？ 对啊，休息一下。 OK 。 这恐怖的立方体就好比我们所处的世界，人与人必须要互动，而每个人的决定都会相互影响，而危机也可能因此产生。立方体就是这个万千世界的缩影。 街头，我是希杰， 我是兰诺斯， 我是维刚。我们刚才呢讨论了很多 Cube 的剧情，还有我们各自的心得。相信有看过 Cube 的听众呢，就可以理解我们在说什么。那没有看过 Cube 的呢，也可以理解我们在说什么，因为大家都很懂我们。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嗯，应该是 没有意义。好 ，OK。好，那我现在想要下一个蛮励志的新发现。 什么新发现？ 听了希杰的买乐透的学说之后，我产生了新的 Cube 的心得。 说 好，就是呢都会死掉，对不对？Cube 里面绝大部分的角色都死掉了。所以结论就是都会死掉。 没有注意到 那 他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人逃出来， 对，都有一个人逃出来，但是逃出去的人并不是最幸福的人。我想要讲的新的心得就是，逃出去的人并不是最幸福的人，而每一个人几乎90%的人都会死掉，但是每一个人的死法，他的尊严不同。 嗯， 有的人是带着耻辱而死，有的人是带着骄傲而死，而有些人是带着尊严而死。举例来说，一开始的那个逃脱专家，他是不是很自负？ 对， 他是不是很爱现说我是逃脱专家，我逃过7个监狱，这一次我可以带领你们一起逃出来，你们只要不要当我的拖油瓶就好了。 嗯， 随后他就死了。但是他在死之前是不是有描述了他这辉煌的一生？ 有。 所以他是带着骄傲而死。好，那至少他没有带着耻辱而死嘛？他是回顾了他。 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带着耻辱而死。 他怎么会？ 他是从才说嘴就打嘴。 哦，有很讽刺的感觉，真的。 对啊， 至少他成功逃出7次，而这剩下来的几个人知道他曾经逃出其他的监狱7次，他才死的。 而且是有人认识他哦。 对，而且还有人认识他，说：“你不是那位大师吗？你好强啊！” 居然那6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认识他， 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呢。 对啊，好巧！ 就是哇，希杰，你的快速街头好棒哦！然后希杰死了，至少你在死之前有人称赞你，认同你。好，那再看另外一个角色，那个弱小的女子，她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她在死之前呢，也展现了她的数学能力， 智慧， 他也展现了他的智慧，他也展现了他不受到后来变坏的那个男性角色的迫害的那个坚强。 嗯， 他也进行了一部分的反抗，然后他也帮助了自闭儿和那个工程师想办法让他们离开。最后他被杀死，他也是没有带着耻辱而死，毕竟他能做的，他能够做到的他都做了，他也尽力的带大家走到了最后一关，虽然他自己最后没有过关，但他也是带着荣耀而死啊。 而且他没有遗憾，因为他有看到出口打开。 对，他认为我已经靠着我的智慧，靠着我们的团队合作走到了这一步，也是带着幸福感，不敢说幸福感，至少他没有带着耻辱而死。好，那我们再看那个女医生。就是中年的女性，那个女医生，她呢，她也在事实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再欺负自闭儿了，他已经很害怕了，你们不要再欺负他了。他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还有身为一个人不能像动物一样的去破坏别人，还有把他的理念给阐述出来。 嗯， 虽然他最后也是很惨的摔死了， 因为他， 但是他也是想要把大家拯救出去的那个过程之中被人陷害而死。 嗯， 但他至少是有尊严的死。 我觉得他死得很遗憾，就是他有怨念，有怨念的死。 但是他本身当然会有点怨念。 对啊， 但是 因为如果今天拉住他的手的人是别人， 是别人， 他应该就会被救上来。 不是坏人，是相 对， 偏 偏是他，对 对，偏偏是那个坏人，变坏的那个坏警察。哎，可是坏警察的死呢，就是带着屈辱而死，因为基本上他没有脑袋，他只会霸凌别人。 他只靠他的那个就是神魁梧的优势， 对，魁梧的优势。然后他本来是一个正义的化身，理论上， 嗯， 但是他却把这盘棋这个局呢完成，他是一个性侵害加害人，他 是 一个霸凌别人的人，又是一个病态，又没有脑袋，当人家在推，又有暴力倾向，而且人家在推论数学的时候，他只会问说什么排列，什么矩阵， 这是安全的吗？安全的， 就是安全 的 吗？你的鞋子给我脱下来。 对啊， 带我走。他就只能做这些没有尊严的事情。 嗯， 然后被残酷的害死，也不算害死啊，就是他也残酷的离开了，对不对？那工程师他一开始是消极的， 非常， 而他最后可以离开的时候，他觉得外面的世界跟里面的世界都一样的可怕，他想要死在里面。 嗯， 欸，所以他也是看破了人生啊，他的死终究会一死，但他觉得他看破了。所以我个人的最后心得就是，人都会死，但是可以的话尽量选择让自己有尊严的没有遗憾的死法。 那我可不可以选择在往外有尊严的死？ 那你就想要用有尊严的方式先离开网碗内。 我先用有尊严的方式中了大乐透头奖，然后我在拥有大乐透头奖的钱的时候，我再用有尊严的方法从这个世界离开。 这 样，这 当然是这当然是最幸运最 perfect 的走法，但是这条路需要运气啊。没有运气的话， 还是需要 你怎么办？如果没有财神爷的话，你怎么有尊严的离开？难道你没有中乐透，再买，再没中，再买，再没中，导致负债累累，然后就去抢银行吗？ 这样绝对是没有尊严， 最没有尊严的，这绝对是最没有尊严的。 而且这样买的乐透绝对不会中。 因为没有吸引力法则。好了，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还是要反驳吗？你们觉得这样不对吗？没有意义。 我觉得你是很对。 没有，基本上没有意义啊。 好 ，OK， 没有意义是指没有其他的反面的意见。 是你是说没有意思的意义？ 你讲的好无聊哦，没意思啊。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 Cube 这个真的，就是看你怎么去看看这部电影。所以其实这三部。Cube 一和二还有零，就是它的前传。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或是不知道现在要看什么的话，我觉得可以找这三集出来看。 值得推荐， 我觉得值得推荐。就是当然啦，前提是大家想要看的话，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这里面发生的关系，跟你投射到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跟别人互动的关系，是不是有可以取材的地方，或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遇到事情，不要先暴力相向，冷静， 不要先霸凌他人。 对，你遇到比你弱小的，你要确定，你要先确定说他没有用途或是可以没，可是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会忘掉，所以要不时的提醒大家。这就是我有点想要，就是偷渡在插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 说吧， 就是计程车司机似乎有那个 想要骚扰辣妹的新闻、 哦、 是不是这几天 很多？ 对对对，这几天有一个新闻是两个喝了酒的女性，她们想要坐计程车回家，但是她们中间发生了一个 罗生门， 一个罗生门，有点像罗生门的状态，结果她们觉得被骚扰了，她们觉得不舒服，她们就在网络上面发表了她们的一连串他们的描述， 然后就有媒体就是加油添醋说、欸、这两位辣妹可能被这个司机有性骚扰的嫌疑， 是的， 对，然后结果发现，然后当下网友还是就是网络上的人或是这两位女生的朋友可能就是同情或是给予支持，那变成说 大力挞伐这个司机， 对，然后这个司机也被漏搜出来，人肉搜索，我觉得好可怕，真的很可怕，就是你大家都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大家资讯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就马上这样的反应，好像就是这个司机就是千错万错都是他，结果行车记录器然后卫星定位还有庙公的证词都发现好像不太是这样， 这做了还原的动作， 对，所以这个司机好显示大家有愿意还继续看下去，要不然看到辣妹被骚扰的时候、大家好像失去了理智一样， 还有图， 有啊，大家有新闻稿、啊、 不是说有吕小姐的图， 我不知道，好像最后他就神隐了，就神隐了，就是想要再找他求证的时候， 但是至少某种程度上那个司机的名誉已经挽回了一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 至少我有在 follow 这个新闻，我认为这个司机所提出来的一些帮他自己辩白的这些证据相当的有力，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大家就可以想一下，透过 这部电影还有这个新闻想一下，是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要去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不能马上下决定， 马上下决定， 多点资讯来 让子弹飞一下 对， 就是在形容这件事情， 多点资讯，然后才可以就是判断现在眼前的形势是什么，才不会真的误伤他人，这样子 妄下结论， 对啊，然后我想说好险这个司机长得相貌堂堂，就是正常的，就是不是正常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对他是有可能会猥亵别人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大家万一再以貌取人下去的话还得了，还得了对啊， 希姐还有什么想法吗？除了乐透之外 好，那就是延续刚刚蓝豆丝的，他刚刚说给他以貌取人嘛，那前阵子那个高雄很有名的饮料被 对啊 被拍到说 打 赤膊啦，抠脚趾， 抠脚， 哎 ，OK， 那个卖 帅 卖豆花的 那个小鲜肉， 不是的， 挤爱挤内衣，把汗挤了，那个过程大家居然完全不会觉得恶心，我就觉得说，我记得有一本书好像说，谁说人是理性的，是不是？ 嗯，对， 真的是觉得说。真的，如果是你平常觉得自己很公正，就是你仔细他妈的想一想，你真的公正吗？ 所以真是就是当下的情势要缓一缓，先收集资讯嘛。他在挤他的 T 恤或衬衫的时候，背心的时候，那是水还是汗？ 哎、 你知道吗？ 我想 重点是， 你知道他是汗还是水？ 我想表达重点是说，然后我后来把这件事情去问很多人，特别是女性，结果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我刚刚知道吗？ 请说。 他们即使发现、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有以貌取人的现象，他们仍然 以貌取人， 仍然要决定以貌取人的结论，继续这样走下去。 不是吧？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去责备小鲜肉。 等一下，你说你问过女性朋友，你有问过我吗？ 没有，你问我才是。 我想要，我觉得网络上有一句话真的很贴切啊，他就说一样是。在制作食品的过程之中袒胸露乳，然后在那边挥洒汗水但是他的结论就是人帅那就是益生菌人丑那就是大肠菌就我觉得感觉上真的是这样欸至少对我来说是啊， 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到眼睛里面的影像一定是马上会有 一些判断出现，可是我觉得相信我真的还相信人是有判断能力的，所以在收集各多方资讯的时候就可以补充你自己开始的第一时间的判断不足， 就会引导成不管人帅还是人丑那都是大肠菌。 对， 会吗？会吗？ 不会啊，不会啊。 可是豆花店并没有遭受抨击、啊、 可是因为他没有在那边弄一些更 over， 对啊，或是把手放进去豆花，有吗？ 他有啊，他手有放进豆花里哦。 对啊，手也放。 可是他有把 有 抠过脚吗？ 不知道有没有抠过脚， 至少 那天 没 有被拍 到。 至少我就我所知，他的那些行为也是违反那个 卫生 卫生局。 对，是没错，但是 你看，就是我跟你说的那种，就是即使到现在还是想为小鲜肉找。 没有没有，其实我不觉得他 五十步笑一百步。 因为后来有一则新闻说他是一个小模、啊，只是为了这个新闻想要出，就是有一点点名气。有啦，有这个新闻、啊，但是就是 那今天如果他不是小模， 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没看，我不看脸吃饭的啊。是不是？ 但是观众想看你的脸 没有没有。 如果这一集有18个赞我们就把 懒惰师给出卖。不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瞩目新品了，是不是要180个？ 好了好了，180个 那是 天方夜谭，天方夜谭 目标远大一点好吗？ 好好，我们下一段来做一个认真一点的结论。 好 好好，休息一下。 异次元沙阵的导演文森·佐纳塔利2009年执导了科幻惊悚片《人工进化》，主题是复制人与基因改造，也是挑战人性道德的极限，也在此一并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兰豆丝。 我们做第五季是不是做得很痛苦啊？ 嗯，因为我从一半才加入，所以我觉得还好啊。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看恐怖片了。 那我们就不要看那么恐怖或是这么变态的恐怖片嘛。 就是我们来改成看一些看完之后会有恐怖的想法的、恐怖的心得的 片， 恐怖的心得。但是看的当下可能还没有酝酿、嗯、看完之后越想越恐怖， 是那种涟漪效果。 对， 对，就是本来感觉哦，这就是一个剧情片嘛，可是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刚刚那部片其实好像有点恐怖。哎， 越想越恐怖、嗯、越想越恐怖越想越恐怖，是这样吗？ 哎，是。所以我推荐我之前以为是浪漫爱情喜剧金凯瑞出品一定好笑的王牌冤家这部电影，你没有看过吗？ 没有， 还没有，此时此刻还没有。哎，他是凯特·温斯蕾和金凯瑞主演、嗯，然后还有第一代的蜘蛛女克里斯汀·邓斯特、嗯，还有新一代的绿巨人浩克马克·鲁法洛。哎，他有演那个《出神入化二》， 你是 的那个警 FBI 警探， 不是第一集那个吗？不是，是第一集吧？ 是第一集那个、 啊， 嗯，第一集跟第二集都有他。 嗯， 好 ，OK 哈，就来看《王牌冤家》。 好， 嗯，我觉得很好看，你们看了一定会很有心得。 终于可以在就是晚深夜时分看了，一般平常我看这些恐怖片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利用午休的时间。 日正当中， 阳气比较旺的时候。 哦，好。哎、欸，我有事情想要问问希杰。 那、嗯、请说。 你最近对于你买的电动平衡车有没有一些新的体悟？除了我们在快速街头所制作的一小段影片。你下的神结语说，很多幸福是需要靠钱钱来堆积的， 对吧？ 除了这个心得之外，你们还有没有最近骑乘？我看你常常在 FB 上面分享你从哪里骑到了哪里，从哪里骑到哪里，你有没有什么新的 电动平衡车的心得。 你是说电动平衡车本身，还是我从哪里骑到哪里？ 都可以，你本身的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你的心得。 好吧，我就觉得说，你有时候心情烦，比如说礼拜天晚上，明天要上班。 Monday Blue。 然后你心一直在心悸，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带着你心爱的平衡车，然后到了和平公园，踏上它，随便挑一个方向，往那个方向一直骑，然后终于到了某个点，可能点杯咖啡，喝完再骑回家，会发现。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他 礼拜一上班， 非常的舒压， 礼拜这样会让你礼拜一上班也不感觉无奈与厌烦吗？ 就至少礼拜日晚上就没有那个念头了， 而且被拿去骑车， 而且说他事实上，因为现在天气很热，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躲在家里吹冷气，这样子是很不环保的，你知道吗？现在台湾很缺电， 但是你把电动平衡车充饱了电， 你用晚上半夜三更离峰的时候，先把它充饱电。 哦，有道理，有道理。 在比较热的白天，当然不是上班日啊，赶快就带着它去骑。一方面，那个风啊，相对速度也蛮高的，也有十几公里，吹起来很舒服、 很舒服， 完全不会感觉到冷。对， 那蓝豆丝看到希姐这么快乐的骑乘她的电动平衡车，她就是你的碗外，你会羡慕吗？ 可能是因为 我现在是要测试你， 你要测试我看别人的碗外的时候会不会羡慕吗？ 对啊， 我觉得刚好，因为我才刚我的自我修炼旅行回来，所以我觉得希姐这种对我来说是耐米型旅行啊， 耐米型的旅行， 对啊， 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 有吸引力没有错，但是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要太阳下山之后我才想要就是去跟他借来玩，要不然如果太阳那么大，然后就这边一直晒，难道我还要一边使用这个车子，然后一边撑着伞吗？ 有道理， 可以这样吗？ 我干嘛呢？我吹冷气不是很爽吗？ 然后一边拿着我的手持式电风扇吗？ 对啊，刚才希姐讲的都是谬论嘛， 有一点点怪。 我想开冷气就开冷气，要你管、啊？ 没有，听我说， 是是是， 那是因为你们都没有这样做过，不知道的人。你还记得？我记得我刚以前都用威力导演剪片， 对啊， 然后有人就推荐你说用，为什么不用维密啊？ 我不用，难道不会用啊？ 你就是啊，卫生会很好用，就卫生会就好了嘛。就是你刚刚那个这个， 是 卫生会为了对应到在房间吹冷气 ，Premium 对应到骑平衡车去逛街。 没有没有， 结果当我使用了 Premium 之后，发现我回不去了。 哦，我懂。可是我只要， 但是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我要想要在我觉得舒适的状况下去用 Premium， 可以吗？ 对啊、 这样可以吗？ 我现在就是跟你讲，那个 Premium 就是会让你舒适的东西，只是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方法的舒适，你懂吗？ 好了好了， 就好像 我 在举 最后一个例子，扯远了。 好了，说说说， 我用刚的结论来做结论，就是说，你以为你要赚到很多钱，你才能开开心心的活着。然后死去，开开心心的死去。我刚刚讲错了， 有尊严的死去。 其实有可能，你不用真的得到乐透奖的投注，才能开开心心的死去。 有道理。 我分享就是，你以为夏天很热，你想要避暑，就只有开冷气这条，其实。还有骑平衡车， 等等，我要反驳。 还有吹立冷电风扇呢、啊。 哦，对，我不开，我不吹冷气的。 时间到，这一集 不行啊！我反驳，要不然听众朋友会觉得我都是关在房间，我 关在 Cube 里面。 对，不是，我不是，就是我不太吹冷气。我们家不开冷气，我们家有冷气，但是不开冷气。即使到了今天，我不知道那冷气拿来干嘛用。真的。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不要习惯吹冷气，所以我不是那种只能关在房间里 面的。冷气是买来给亲戚朋友看的， 给他的牌友吹的。 没有没有，给亲戚朋友看的，不是吹。看亲戚朋友来也不能吹、啊。哎、欸，你看我们家有冷气哦。 亲戚朋友来不行，但是朋友来可以啊。 哦，好好好，了解了解。哎、欸，我刚才想要讲什么，突然忘记。我想要为什么我要问你们这些问题？我就是想要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不要羡慕我们。 为什么 要 羡 慕 我 们？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啊。完全没有啊。 但是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优越感啊！ 我没有啊， 但是我有啊。 为什么？ 希姐应该也有吧？ 为什么？ 当我们讲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哦、 我们就会产生开心愉快的感觉 啊、对，是没错。 我没有很喜欢我的生活，我只喜欢我骑平衡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而已。 是是是， 快速街头的 也不喜欢。 他什么？ 上只要是有人像是在上班的，我都不喜欢。 就是要骑快乐自动平衡车的时候， 还有出国的时候， 就是最棒的时候。好了，结论就是不要羡慕我们。 真的不用，我说真的。 好了，就这样了哈，晚安喽。 嗯，王牌冤家哦， 拜拜。 好好，拜拜， 拜拜。